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最近呢，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正在火热举行，从5月9号一直到26号，也就是昨天晚上，一共18天的时间里，举办了18场精彩的演出，全方位的打造了弓弦盛宴。那么上周日的晚上呢，我们回顾的是5月9号的开幕式音乐会。今年的设计很特别，有2场开幕式。那么今晚我们就继续来回顾5月10号的另外一场开幕式音乐会。开幕式的主题是琴弦上的中国，中国小提琴经典作品音乐会，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开场曲《鸟岭的早晨》。 小飞，我们听到的正在演奏的这位小提琴家，你能猜到他有多大吗？他的名字叫江振义，是2001年4月出生的，也就是说呢，他今年只有17岁。哇，00后已经成长起来了，听听看吧，他是不是很厉害？来听听江振义演奏的《金色的炉台》。这位17岁的小提琴家江振义，出生于江苏南京，5岁开始学琴的。他8岁的时候呢，就获得了全国少儿小提琴独奏的银奖，10岁获得第3届金色北京小提琴比赛金奖，在2011年的时候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4年级。现在呢，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附中高一在校学生。去年的6月份呢，获得了第10届柴可夫斯基青少年国际比赛的3名。 怎么样，是不是很棒？这位只有17岁的小江仁义，他的功法很利落，快字呢也很清晰，抒情的段落呢听上去也很有开合的力度的变化。那么下一位要登场的依然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小提琴家，江蒋义颖。现在的年轻一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主要是现在的孩子呢，这样的孩子现在有很多。刚刚我们前面听到的是一位中央学音乐学院的附中的在校学生演奏的，而前面的这一首呢是在校的大学生演奏的，他的名字是蒋义颖。他现在呢还没有大学毕业，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在校大学生，是文化部文化艺术院校奖的获得者，现在是中国青年交响乐团的首席。 待会我们听到的是在校大学生小提琴演奏者蒋艺颖演奏的在银色的月光下。蒋艺颖呢，曾在第十五届德国的克洛斯特小提琴国际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和特别炫技奖。下面我们听到的他演奏的新疆组曲当中的欢庆歌舞。虽然年纪很轻，只有20岁出头，但是呢，我们听到他的演奏技巧已经是相当纯熟了。相信随着时间的磨砺，他在作品的内容的展现方面、深度方面会有更大的上升空间的。今晚我们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琴弦上的中国小提琴经典作品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呢，由老中青三代小提琴家来演奏，最小的只有17岁，最老的80岁。你能通过这一场音乐会了解中国现代小提琴的演奏水平和中国作品的风貌。下面我们来听刘氏三杰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是刘天华作曲的《良宵》。 这首《良宵》是根据二胡名曲《良宵》改编而成的，是刘天华先生在1928年于家中跟北京大学的师生们欢度除夕之夜的时候即兴创作出来的，也叫除夕小唱。继续来欣赏刘天华先生的另外一部作品《悲歌》，这是1927年刘天华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当时呢，社会动荡，国家陷入空前的黑暗时期。那么在这首乐曲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痛苦的焦虑和悲愤的呐喊。这部乐曲的创作呢很有意思，使用的是民族音乐当中比较少见的半音阶进行和不稳定的调性。味道是不是用小提琴模仿的是二胡的声音？到这里呢，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先告一段落吧。我是云云，稍后下一时段，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回顾国家大剧院五一音乐节的开幕式音乐会精彩片段。 全球航空限时优惠，由北京出发，飞往全球多个目的地，含税优惠票价由人民币4198元起，优惠期至6月5日。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旅行社查询。 翠微酷玩儿童季即日至6月3日，儿童服饰用品大部分6折起，卡通玩偶巡游、亲子走秀、儿童绘画活动多多，另有翠微内衣节，满300减60，再满700赠50，更多精彩就在翠微百货。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啦！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地面北风较大，外出请注意防风。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天气晴热，紫外线强烈，户外活动需要注意补水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4级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由香港电影人张家镇和台湾剪辑师廖庆松联合监制的影片《西小河的夏天》在全国上映。近日，监制张家镇、导演周全携主演在北京首映式现场亮相。作为新人导演，周全连连感谢张家镇等前辈电影人，称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电影人该有的态度。西小河的夏天以10岁顾小阳的视角展开，缓缓展现生活在绍兴西小河旁的三代人的成长。电影《亲爱的，我要和别人结婚了》于5月20号在移动电影院上映。影片根据李小牧创作的《亲爱的，对不起，我要去跟别人结婚了》改编。电影以2008年汶川地震时期的一段真实爱情故事为背景，描述了失去爱人的男主角10年以来的种种心路历程，以小爱见大爱。星战系列最新电影《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以 2D、3D、IMAX、3D 等格式同步北美上映。作为外传的《游侠索罗》讲述了汉索罗青年时代纵横银河系的大冒险，揭秘其不为人知的传奇身世。作为一个天马行空的太空冒险故事，视听效果是《游侠索罗》的重头戏之一。根据统计，全片涉及后期视觉特效的镜头多达2000个，总时长超过90分钟，占到全片的一半以上。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的开幕式音乐会。今年的五月音乐节呢，第一次以双开幕的特别策划拉开了帷幕，在5月9号、10号两个晚上，两场小提琴主题的嘎啦音乐会，分别呈现的是西方经典作品和中国小提琴名曲。那么上周日的晚上呢，我们回顾了西方经典作品音乐会，今晚我们就来回顾中国小提琴名曲音乐会。小提琴家吕思清呢，是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他也参加了这场音乐会的演出。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开心你们来到国家大剧院也非常高兴五月音乐节又一次跟大家见面了。每年的五月音乐节呢，我觉得都会给北京带来 很多非常高质量非常优美的音乐，而我和国家大剧院的同事们呢，每一年都希望以更新颖的更有创意的而且更高品质的音乐来回馈常年来支持我们的你们这些热爱音乐的观众们所以今年呢我们第一次用一个乐器来作为五月音乐节的主题大家也许知道五月音乐节我们通常是会有一个主题的那在过去的这些音乐节当中呢我们曾经用音乐家做过主题曾经用时代或者一种音乐风格做过主题那今年用小提琴来作为这个主题呢绝不是因为我是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而确实是小提琴作为西洋音乐里最为重要的一个乐器非常具有代表性你看那个交响乐团在舞台上人数最多的就是小提琴好几十个好几十把小提琴同时在演奏而小提琴呢又受到了特别多观众的这个喜爱所以这一次五月音乐节我们策划了很多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包括一些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演奏家像朱克曼啊像贝尔啊康朱梅啊都会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带来最为高品质的音乐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展示我们中国的小提琴家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邀请了近十位中国的各个年代的小提琴家具有代表性的小提琴家来给大家献上小提琴的这个经典作品但今天晚上这个开幕式呢是我们策划了很久我们希望用一个特别新颖的而且特别令人激动的能让你们嗨起来能让你们感觉到特别开心的这么一种形式来揭开五月音乐节的这个大幕所以呢在这里我再次感谢大家来到国家大剧院也希望大家在这里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谢谢大家 继续来欣赏刘氏三杰的作品耳边听到的是刘北茂作曲的小花鼓这是一首国内外的很多二胡演奏者都曾经演奏过的名曲刘北茂先生在1943年创作于四川青木关音乐学院这首乐曲呢描写的是孩子们在春节的时候击鼓欢庆的情景听到的是刘氏三杰的作品刘氏三杰指的是刘半农刘北茂和刘天华这是非常著名的三位现代文化名人刘半农呢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二弟就是刘天华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和教育家是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可以说他是民族乐器的革新者他第一次把二胡琵琶的表现力发挥到前所未有的境界他在我国的音乐史上呢第一个沿用了西方的五线谱记录整理民间音乐创作了病中吟良宵空山鸟语光明行等不朽名曲刘半农的三弟呢是刘北茂是我国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也是一位作曲家他 继续了刘天华的事业，是一位忠实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刘天华去世之后呢，刘北茂他继承了哥哥改进国乐的遗志，先后呢创作了《汉江潮》《小花鼓》《流芳曲》等100多首二胡演奏曲，也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的一位非常高产的作曲家。的是《北风吹》随想曲，它的主创人员叫刘玉溪。刘玉溪呢是刘氏三杰的后代，是刘氏三杰之一的刘北茂的儿子，他的伯父就是刘半农和刘天华。刘玉溪创作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白毛女》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如今80岁高龄的刘玉溪仍然坚持拉琴，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亲自登台演奏的《北风吹》随想曲。 先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是我们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小提琴家之一。他是名家之后，从小呢就受到很好的音乐教育，青年时代呢曾师从马思聪、别里杰等名师，获得过第一届全国大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曾公派留学法国，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剧场举行过独奏音乐会，在法国还录制过2张唱片，可以说他是老一辈的小提琴艺术家当中的代表人物。刘禹锡的演奏朴实无华，没有太多的炫技的部分，但是呢却又精雕细琢，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又准确，这可能就代表着老一辈艺术家的演奏风范吧。小提琴演奏家刘禹锡的演奏呢，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文质彬彬的古典的风范，其中呢又洋溢着法兰西热情浪漫的现代情怀，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碰撞与融合，造就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西老先生精彩的演奏把音乐会推向了高潮，大家为他的精彩演奏热烈的鼓掌，用掌声来向这位80岁的老人致敬。是小提琴家吕思清在音乐会的下半场演奏的《阳光照耀着》，他是库尔干。是第一位夺得国际小提琴艺术的最高奖之一，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东方人。他的演奏我们能够听到，也能够感受到他比前面的年轻人的演奏呢，情感更加浓郁，旋律方面也更加富有激情。 美丽的蝴蝶飞到中国人的心上，到2018年已经整整59年了。这首作品《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小提琴曲，再次来聆听这优美的旋律吧。 今天是中国作品经典音乐会啊，但是我现在加演一个外国曲子，它是尼A大调奏鸣曲。 到这里，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今晚呢，我们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的开幕式音乐会。那么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周末夜现场，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快乐。